对，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这里隆重举行。稍后呢，北京音乐广播将为您现场转播京剧音乐专场音乐会，我是转播主持人云云。那么这场音乐会呢，是由国家京剧院带来的，演出的时长大约是90分钟左右。这是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是北京音乐广播在11国庆节期间为您送上的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希望您能够感受到国粹京剧的无穷的魅力。我们将欣赏到传统的京剧曲牌、京胡演奏以及京剧唱段的演唱，喜欢京剧的朋友可以大饱耳福了。此刻呢，音乐会正在园博园的欧洲园举行，舞台搭建在欧洲园伊文城堡的前面。伊文城堡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欧式的城堡，城堡一共有四层，城堡的顶端呢有着精美的雕塑，柱子和栏杆都有着浓郁的欧洲风情，在这里照相的效果非常好，很有味道。而音乐会呢就在这里举行，现在演出已经正式开始了。 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大家相聚在这里共度一个美好的下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俊。今天的音乐会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以著名京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赵建华先生领衔的演出团队，为大家献上一台集演奏、演唱、传统、现代为一体的视听盛宴。首先，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乐队，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各位演奏家们。担任本场音乐会司鼓演奏的是国家一级演奏员赵琦先生。好，接下来让我们首先一起欣赏传统京剧曲牌《将军令》。 现在演出已经正式开始了，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将军令》。 谢谢老师们的演奏。朋友们，赵建华先生是我们当今京胡领域的佼佼者，他的演奏风格刚柔并济，张弛有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赵建华先生登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传统京剧曲牌《将军令》。此刻呢，我们正在园博园的欧洲园为您现场转播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音乐会。接下来来欣赏的是京胡的合奏《迎春》。 刚刚的那首《将军令》呢，是京剧在没开演之前吹台时候用的曲牌，也是每逢元旦堂会的时候经常被演奏的曲牌。而下面我们来欣赏的是京胡的合奏曲《迎春》。前天呢，10月1号，我们同样是在下午3点已经转播了他的开幕式音乐会。那么今天转播的是第三场的演出，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音乐专场音乐会。我们听到的是京胡演奏的《迎春》。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想由我请出我们国家一级老旦演员毕晓阳老师和我共同为大家献上《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选段。 这段痛说革命家史，毕晓阳的老旦角色扮演的是李奶奶。那么这位王军呢，他是旦角李铁梅。来听这段痛说革命家史，选自《红灯记》。这是《红灯记》的第五场，是非常有名的唱段，相信很多喜欢京剧的朋友都会跟着唱。痛说革命家史，《红灯记》马上来欣赏，由毕晓阳和王军共同演唱。 铁梅，铁梅， 奶奶，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我没想什么。 孩子，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奶奶，什么事啊？ 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李奶奶李铁梅的这一唱段《红灯记》当中的痛说革命家史真的是太经典了。 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我的亲爹陈志兴。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哦，张玉和。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中国共产党出事了，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呐，后来中国共产党出事了，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是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啊，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就是你爹， 爹，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未满周岁的孩子，不是别人， 他是谁呀？ 你， 我，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要哭，停起来，听奶奶说。 谢谢大家掌声。 老旦毕小阳，旦角王军唱的这段痛说革命家史，真的是感情浓郁，抑扬顿挫，韵味十足，观众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么稍后呢，我们听到的是京胡合奏《信马行》。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的十一特别节目戏曲音乐周的音乐会转播，我们的转播小组成员正在欧洲园的伊文城堡前面的转播车当中为您现场转播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音乐会，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第四支曲目了，京胡合奏《信马行》。在今天的天气呢是特别的好，而且风也不是特别大，虽然是一场室内的室外的音乐会，但是也并没有影响到录音的效果。 我们听到的是《信马行》，这段音乐的旋律悠扬欢快，金湖的演奏是潇洒自如。我们也听到了他最出彩的就是结尾的那一小段 solo， 清脆明快，非常的干净利落，很准确，颗粒感很强，很显功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听到的是最期待的那一段了，京剧演唱《沙家浜》。 优秀青衣演员姿瑞，老生演员杨超，花脸演员杨威联袂为您献上智斗选段，有请。 这段智斗可以说是沙家浜当中最精彩的唱段，这是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三个人最精彩的唱段了，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你问的是他。想啊，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玉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他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他那里提壶取水，面不改色，无耻一样轰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大难一夜长。似这样救命之恩，忠臣不忘，安虎猫将我一起中当保长。 胡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故之后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胡司令，抽一支。 好。 阿庆嫂， 枪，我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也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参谋长就要六颗枪，舍己救人当开闸关，盼兴旺将不离弃第一个司令长来有长光，我有心北抗大树好长江，你是司令同福不能放你的 知道大家听的是津津有味儿，很多观众呢在下面不由得摇着头打着节拍跟着哼唱起来，陶醉其中。 秦园是以京胡曲牌的流派发展传承，连缀不同调性的曲牌，最终呢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听起来如行云流水又别有洞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京剧曲牌连奏秦园。 音乐会的舞台前面呢是临时搭建的观众席，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白色的座椅，听见这边的锣鼓喧天，很多观众呢从公园的各个方向向这里赶来。而这场音乐会的水准也是相当高的，由国家京剧院的专业院团带来，可能平时需要花很贵的票价去剧院欣赏的演出呢，在这里是免费向游园的观众开放的。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传统京剧曲牌连奏秦园。

京胡的演奏非常的漂亮，这是 曲台 联奏 《奇缘》。 此刻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园博园转播的国家京剧院的京剧专场音乐会。 大家能看到我们的演奏家老师们一直坚守在舞台上为大家演出，不畏炎热。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响起一次热烈的掌声，献给赵建华老师，献给我们的每一位演奏老师们。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要为大家献上的是由优秀老生演员于新泽为您演唱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有请。 我们听到的是《打虎上山》，这是《智取威虎山》当中的一段，是京剧的第五场。他唱的是杨子荣改扮土匪登上威虎山的经过，是杨子荣的一大段演唱，所以呢，人们把这一段唱段名字就叫做《打虎上山》。那么这一唱段呢，也是《智取威虎山》的中心唱段，是现代京剧的经典唱段。我们将欣赏的是于新泽扮演的杨子荣，这是一段老生的唱段。京剧演唱《智取威虎山》当中的《打虎上山》。 Thank you. 现场的观众为老生于新泽的演唱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朋友们，接下来要为您献上的是京剧曲牌《夜深沉》。《夜深沉》啊，是以昆曲《思凡》中《风吹荷叶煞》为基础改编而成，曲词结构、曲调结构严谨，节奏坚定有力。接下来，请您欣赏京胡合奏《夜深沉》。 今年呢，十一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好。那前天我们来转播的时候就阳光明媚的，今天依然是晴空万里。在秋日碧蓝的天空下，在金色的艳阳当中，在欧洲的古堡前，感受着中华传统戏曲的魅力，真的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可能此刻您听到的只是声音，但是这样的声音趁着这样的天空，这样的环境，更会让人有一种美的享受，是一种全方位的艺术的享受。只是这样长时间的在阳光下的演出，演员们真的是辛苦了。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京胡合奏《夜深沉》。